雷森，你现在的感情从何选择？看天气的脸色还是体温？幸福不会是牛顿，一颗苹果成学问，所以得不到那个人是否该恨？雷森，你现在的人生要什么呢？这破碎缘分，幸福或许是诸葛，三顾也不见得成，所以达不到你要的是否该忍，又或者永远是不可能吗？ 心仍然是混沌。

沉思往事里残阳，杯酒莫尽春水中，读书笑得过茶香，谁怜惜风度自凉。当时知道是寻常， 喜欢一个人孤独的时刻，但不能喜欢太多。在地铁站或美术馆，孤独像睡眠一样